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说到钢琴诗人，我们会想到肖邦。那如果前面有一个前缀是墨西哥的钢琴诗人，你知道这是形容哪位作曲家吗？他就是墨西哥作曲家埃内斯托·科塔萨尔。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走进的就是这位，其实我们并不是很熟悉他的人，但是他的音乐我们却很多人都聆听过。此刻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他的著名的《秋日玫瑰》。我是王卓，欢迎收听今天永恒的魅力。 Thank you. 内斯托他的音乐清新缠绵，而且他的钢琴有一种无可言说的魔力，凄美的琴音在满意的情境里都好像电影一样充满了曲折的故事，诉说着爱的历程，所以他的音乐总是给人一种轻柔细腻唯美和温婉的琴音，但是在其中又透着淡淡的忧伤。那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是和贝多芬有关，这是他献给乐圣贝多芬的钢琴曲，对于身处听不到任何声音的沉重的寂静的世界里能够创造出如此优美旋律的贝多芬，他表达了自己无限的崇敬还有人性的关怀。那此刻聆听的就是这一首，不过一会儿呢，我也会把贝多芬的钢琴曲送到你的耳边，这都是属于贝多芬的，别人献给他，也有贝多芬自己的。 Thank you. 是贝多芬的有关奏鸣曲的第一乐章，那也就是听着耳边的贝多芬，再来聆听的就是埃内斯托·科塔萨尔他献给贝多芬的歌。其实我觉得这两首有着很相似的地方，他自己也提到，他说希望大家在听到音乐的时候能够了解及关怀最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痛苦的沉默世界。虽然是短短的一首钢琴曲，但是希望能够以温暖的心灵静静地探索贝多芬内心的沉默世界。今天我们走进的这位音乐家是被称为墨西哥的钢琴诗人，他的名字就叫埃内斯托·科塔萨尔。那在我们的节目里可能为他做专辑这也是第一次，因为他的音乐实在是太温柔。那此刻我们听到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来自于他的钢琴的音乐。在1940年出生在墨西哥一个很普通的音乐家庭，他的父亲是当时墨西哥最有名气的作曲家。在他13岁的时候，父亲因为车祸去世，那个时候他立志将来就要出人头地，以慰藉父亲的亡灵。他之后呢就和祖母生活在一起，而且他要开始自学钢琴。不过事业的起点是要从17岁那一年开始，那个时候呢他谱写了一部电影的背景音乐和主题曲，而片中的主题歌曲《梦之河》是在1957年的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拉丁美洲电影项的最佳背景音乐奖，从此奠定了他作为电影的背景音乐作曲家还有演奏家的基础。记住哦，那一年他刚刚17岁。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梦之河》这首他获奖的作品。Thank you. 安内斯托这位墨西哥的钢琴诗人，刚才我也说到获奖的时候只有17岁，有人说太年轻了吧。那当时他去游说电影的制片人，希望他们能够给予他一个谱写电影背景音乐的机会，虽然很多人都嫌他过于年轻，不相信他具有谱写电影背景音乐的能力，但是他还是打动了其中的一个制片人，于是得到了这个作曲的机会，所以呢他就写了这样的一首作品，最终也获得了非常可观的奖项，就是获得拉丁美洲电影项的最佳背景音乐奖。那此刻我们来聆听的都是这位墨西哥钢琴诗人的音乐。 彩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墨西哥的钢琴诗人安内斯托·科塔萨尔，他在 500多部电影，还有10个电影式的系列的片子当中作曲和配乐，而且他也在很多地方巡回的表演，比如说像克里姆林宫，像墨西哥总统府，很多重要的场合都有他的专场的演出。他自己呢也有几十张的个人专辑，我们现在可以搜索就可以看到。哎呦，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音乐？是的，这就是这位享有墨西哥钢琴诗人美誉的作曲家。据说爱内斯托·科塔萨尔的音乐很复古，所以今天的节目听起来也是复古的感觉，而他的钢琴中的浪漫是那种成熟、稳重而深情的。 Thank you. 和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 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每首音乐好像都有电影般的情节，而且是充满了曲折的故事。在这里面有凄美的琴音，有洋溢的那种情境，还有一种魔力。这就是今天有个那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被誉为墨西哥的钢琴诗人埃内斯托·科塔萨尔。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他。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我是王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Thank you. 晶莹透亮，忧郁含情。在此刻听到的这些跌宕的旋律还有忧伤的感怀，就是来自于安内斯托科塔萨尔的钢琴的音乐。他被称为墨西哥的钢琴诗人，所以他的音乐我觉得总是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就是抓住一点希望，握住一丝信心，得到一阵欢欣。想到莫斯科啊，他的那种美丽的绘画，还有用音符来作诗的音乐家，耳边就是一位，就是这位安内斯托·科塔萨尔。他的音乐有人说是用音符来写诗，是直击心灵的深处，让人感觉有一种云轻漫步的。那在此刻听到的就是真挚细腻，浪漫如梦，我希望它真的能够触及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这种音乐会让人感觉被世界温柔对待，它的每一首音乐好像都是能够让人最新的旋律，唯美情深，值得用心聆听和珍藏。墨西哥的钢琴诗人埃内斯托·科塔塞尔，希望今天能够让你记住他的名字，能够记住他的音乐。我想至少他的音乐气质是留存在你心里的，因为这些音乐都有着醉人心弦，唯美情深，值得聆听，值得珍藏。音乐是对绚烂理想生活的诠释，你说是吗？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